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一章。年初，正当诸王出征的季节，大卫派约阿布率领他的将官和全以色列人出征，他们蹂躏了阿蒙子民，就包围喇叭。当时大卫住在耶路撒冷。一天傍晚，大卫由床上起来，在宫殿的房顶上散步，从房顶上看见一个女人在沐浴，这女人容貌很美。大卫遂派人打听那女人是谁，有人告诉他说，这不是厄里安的女儿赫特人乌利亚的妻子巴特舍巴吗？大卫就派人将她接来，她来到他那里，大卫就与她同寝，那时她的月经刚洁净了。事后他便回了家，不久那女人自觉怀孕，就打发人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大卫派人给约阿布说，打发赫特人乌里亚来见我。约阿布就打发乌里亚去见大卫。乌里亚一来到他跟前，大卫就问，约阿布近来如何？士兵好吗？战事怎样？达卫向乌里亚说，你下到家中洗洗脚吧。乌里亚刚离开王宫，随后就送来了王的饮食，乌里亚却同他主人的仆役一起睡在宫门旁，没有下到家里。有人报告达卫说，乌里亚并没有回到自己家里。达卫便向乌里亚说，你不是由远道回来的吗？为什么不下到你家里去呢？乌利亚回答达卫说，约柜，以色列和犹大人都住在帐幕里，我主约阿布和我主的仆人都在野外露宿，我岂能回家吃喝和我妻子一起睡觉？上主永在，陛下万岁，我绝不做这样的事。达卫向乌利亚说，今天你还留在这里，今天我要打发你回去。乌里亚那一天就留在耶路撒冷，第二天达卫召他来与自己一起宴饮，将他灌醉。傍晚乌里亚出去，仍与他主人的仆役睡在一起，并没有到家里去。到了早晨，达卫给约阿布写了一封信，要乌里亚亲手带去。他在信上写说，你应派乌里亚到战事最激烈的前线，然后在他后边撤退，让他受攻击阵吧。约阿布查看那城以后，知道那里有最强悍的敌人，就派乌里亚到那里去了。城内的人出来与约阿布交战，达卫的仆役中有些人阵亡了，赫特人乌里亚也阵亡了。约阿布派人去向达卫报告这次战事的一切经过，他吩咐使者说，若你把战事的经过向君王报告完了以后，王若向你发怒说，为什么你们靠近城墙作战？你们不知道有人会由城墙上射击吗？谁击杀了耶路巴尔的儿子阿比莫雷克？不是一个女人从城墙上把一块磨石丢在她身上，她就死在特贝兹吗？为什么你们靠近城墙呢？你就答说，你的仆人赫特人乌里亚也阵亡了。使者就前来见达卫，把约阿布打发他报告的一切全向达卫报告了。达卫对约阿布大怒，向使者说，你们为什么靠近城墙作战？你们不知道有人会由城墙上射击吗？谁击杀了耶路巴尔的儿子阿比莫雷克？不是一个女人从城墙上把一块磨石丢在她身上，她就死在特贝兹吗？为什么你们靠近城墙呢？ 报信的人向达卫说，那些人向我们冲来，下到平原来攻打我们，我们就追击他们，一直到城门边，射手就从城墙上射击我们。 君王的仆役大约死了18人，你的仆人乌里亚，那个赫特人也死了。 大卫向报信的人说，你去告诉约阿布说，不必对这事过于伤心，因为刀剑有时砍这人，也有时砍那人，你只管加紧攻城，将城毁灭，你要鼓励他。 乌里亚的妻子听说她丈夫阵亡了，就为她丧夫举哀。举丧期一满，达卫就派人将她接到自己的宫中，成了他的妻子，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达卫这样行事，使上主大为不悦。